有疾病，不买首付可吃着救兵，三个佛缘正经招牌集真营，耐克的渤海壁上有铁钉， 我们来一起斗城， 老张说新张说都来成本， 我们来一起吹狠， 离开着有为的党科门。 这首歌叫《和长沙一起》，演唱人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马可，是湖南乃至全国观众都很喜爱的主持人。而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湖南著名公众号《故事长沙》的主理人马桶。要说他们的相似之处啊，除了都沾着一个马字，其实还有不少呢。他们都在长沙生活了很多年，可以说是钻进了这座城市的砖缝里。他们了解这座城的一粥一饭、一草一木，他们也都在坚持用长沙话进行创作，不管是文字还是音乐。巧的是，出生于1978年的马可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，属马的他在唱着山水周城的昨天和今天。 我小的时候上锁也在笑，男男女女每天舍不得困高，我哭的时候上锁也在哭，哭温习带火，哭战士的英雄，自己该往南走到小路走，已经改变还有口无尽，河边碧湾盖，海源河灯真心，生活过的痕迹掀起来最深情， 我们来一起斗城， 老张说新张说都来成本， 我们来一起吹狠， 离开着有为的党科门。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，门票特价五折抢，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，三亚、厦门、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，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-2019跨年之夜，寻找诵读人，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。微信搜索诵读小站，12月31日，我们用声音来跨年。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新国门，大德容天下，星月会四方。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，它有近900年的历史，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，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。 我在大兴，我爱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，大兴济世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。